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在北京啊，有一个地方叫火器营。火器营在哪儿呢？它的旧址位于蓝靛厂。就是海淀区啊，蓝靛厂的正北，东临清水河，北倚万寿山。清水河就是现在的精密引水渠啊。这个西望西山珠峰，南俯京西重镇蓝靛厂，在西北四环，现在还有火器营这个地名。在老北京啊，一说到火器营，人们都会想起那首啊北京俗曲儿：“提起了宋老三儿，两口子卖大烟儿，一辈子没有儿，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儿。”哎，这是王润申主演的黑白电影《林海雪原》中，他第一次看见土匪，唱的就是这段。那这段俗曲儿跟火器营有什么关系呢？火器营为什么要建在这里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今天我们就跟您说说这火器营的传说。清朝的时候呢，管这火器营啊叫外火器营，建于乾隆35年，也就是1770年，有各种营房官房1700多间。建成以后呢，命本营八旗满洲变兵移驻。哎，这是群聚环居啊，便于演习。营房西门外有大教场，这是八旗火器营兵合练之地，内有演武厅、爆煞、配电、看守房、月台、门楼等高大的建筑。那么事实证明，在后来的历史上，外火器营的建设呢，为统一国家、平定准噶尔、定回部、扫金川、降缅甸、镇安南、平卫关陇、巩固边疆，为维护祖国安定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那火器营为什么建在这儿啊？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在马彦辉编著的《老北京的传说》这本书中，就说到了火器营的由来和传说。当初啊，康熙皇帝在热河行宫附近建立了一个青龙水师营，有龙兵3000，虎兵3000。这些个兵啊，全是从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招募来的。到了乾隆年代呢，水师营的兵们都在都统尼玛善的率领下，天天操练武艺，演习水战，算得上啊，在当时来说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但这个水师营呢，最后被乾隆啊给遣散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的权相和珅很受皇帝重用，正是这位和珅跟尼玛善素有矛盾，想方设法要把这尼玛善除掉。有这么一年呢，乾隆想到热河行宫去检阅青龙水师营， 和珅就对他说，说水师营都统尼马善啊，久有谋反之心，为了防止不测之事发生，皇上您还是别去啊。乾隆那当然是不信和珅的话，并且呢还说他是庸人自扰。乾隆一行到了热河行宫，和珅呢暗地派人在乐舞厅的立柱上用枪打进了三颗锡弹，锡做的子弹，这子弹头。当乾隆来到乐舞厅检阅的时候呢，尼玛善率领几千名水师营的官兵乘战船在水面上摆开阵势，人人是剑上弦刀出鞘，非常的威武。这天是水雾很大，金鼓齐鸣，礼炮轰响。开始检阅的时候呢，大雾啊是越来越浓，几步开外就看不清人影了。这尼玛善还是精心督战，在浓雾当中一会儿演习水战，一会儿演习炮击。就在演习啊抬枪射击的时候，和珅急忙走到皇帝面前跪下，窝住万岁，大事不好，有人要行刺。乾隆皇帝吓得吃了一惊啊，何以见得？和珅指着大厅的立柱说，有几粒子弹啊射到柱子里去了。乾隆走近一瞧，果然有几颗枪弹打进楠木柱子里去了。乾隆当下宣布停止演习，把水师营撤走。尼玛善刚刚挥旗传达完停止演习的命令，就被五花大绑的押送到皇上跟前。情况那么紧急呀，也没容分辨，这个对皇上忠心耿耿的都统就被推出去斩首了。不久，为了预防发生兵变，几千名水师营的校尉士兵也被遣散回家了。乾隆下令解散了青龙水师营以后，营房也全被拆毁。后来呢，把全部的檩木、驼木檩条啊、砖瓦石料啊，都运到了北京西郊，在清漪园西南一带建立了火器营。火器营八旗营房的修建工程呢，就是由北京城里的一家这个营造厂的李掌柜的承担的。啊，根据画好的图纸设计，这个营房啊要占地好几千亩，北起玉泉山，南至田村，东至清水河，西到汉河。如果真的建设起来，就会有好几千户农民失去土地，离开家乡，势必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北屋、中屋、小屯等许多村庄的会头联合起来，带领着流离失所的农民到城门楼下边跪地请愿，恳求朝廷开恩改地建营。但是他们跪了三天也没人搭理，修建营房的工程啊是照常进行。这个时候啊，从城楼下边走了一位啊银发老人，对跪地请愿的会头就说了，说你们跪在这儿皇上也看不见呢，眼看就要到四月十五了，按例皇上要去香山避树序，你们呢到那儿去请愿也许有条活路。会头们一听有理，就在四月十五这天跪在玉泉山西边香山御道上拦住玉辇，是喊冤诉苦。这位银发老人也来了，就跟会头啊去见皇上。乾隆问说，你们有什么苦啊，说给我听听。这会头呢就请求皇上开恩啊，您得改地建营。皇上一听，建盖火器营八旗营房，那是军国大事，哪能为了几户百姓而改变大计呀？快快退下吧。会头呢也不敢吭声了。那位银发老人可就说了，说万岁，建造八旗营房啊是一件大事，一定要看好风水。八旗兵从龙入关，是真龙天子的护卫精兵，所住营房毕竟靠近水流，田村汉河全无水源，要是硬在这一带建营啊，恐怕呀日后会有龙哥浅滩之患，没水呀，这对皇家很不利， 以小民愚见，不如把八旗营房全都盖在蓝靛厂的清水河边。这个小河发源于玉泉山，水势旺盛，清澈见底，这是块风水宝地。地方虽然狭小一点，但是八旗可以并为一旗，官员兵丁聚集一处，便于演习，哎，正符合皇上训练士兵的心愿。小民的起奏啊，实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望万岁爷定夺。乾隆皇上见这个银发老人说的头头是道的，也合乎他的心意，就降下圣旨，在长河西岸蓝靛厂后边建盖火旗营八旗营房。于是呢，请愿的农民们终于免除了一场灾难呢。但是那个承建建造营房的李掌柜的急着要把四处的砖瓦木料往清水河搬运，因为工程量太大，限期又短，结果把他呀就给累死了。朝廷降旨给李掌柜修坟，就在蓝靛厂西边还建了一块汉白玉的墓碑，这墓碑很高，当地老乡呢都叫他小白塔。直到几十年以前，日本鬼子修西郊机场，才把这个小白塔给拆了。现在呢，火器营的村名还存在，但是乾隆35年以后修建的官庙、炮甲连房、演武厅和虎皮石的围墙、护城河、随门的平桥，都已经找不着踪迹了。 徐徐道来话北京，传奇故事说不停。 徐徐道来话北京，传奇故事说不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火器营建立以后啊，在火器营附近的清水河上修建了一座长春桥。那有关这长春桥也留下了一个长春垂钓的故事。属京西八景之一的长春垂钓，位于京西蓝靛厂外清水河上的长春桥，就是现在的长大街东口。这个景致的来历啊，还有个神奇的故事呢。相传很早以前，南方来了一个风水先生，他站在长春桥向北望，只见位于下游的火器营啊，形如一条大船，桅杆呢就是西厅外的一条石子路，雕斗在哪儿就是啊，哎，大教场，船锚呢八沟老爷庙。这风水先生认定此处有宝，就打算把它呀取出来，但是取宝得有钥匙，哪儿找钥匙呢？有这么一天啊，他来到蓝靛厂大街的一家老肉铺子，见肉案子上啊挂着一条又大又粗、油光发亮的一个肉杠，头上还带一大铁钩。要是一般人啊，一瞧这个油吃麻花的这个肉杠就腻歪了。哎呦，这风水先生一瞧如获至宝，我想买这个啊。人那掌柜的一听，这不成啊，别看它不值钱，不值钱呢是我们几辈子传下来的啊，这算传家之宝。想当年啊，我们祖先打山东来，我们从山东扛过来啊，这东西我不成。这个这样，您说多少钱？多少钱那不行，我多少钱也不卖，因为想这个能值多少钱啊？我要多少钱他买不了。这风水先生死说活说，花轮掏出50两银子来，往这一扔，哎，您卖给我吧。掌柜的瞧50两，这那就您要喜欢就卖给您呗。风水先生说这样，我呀，下月初一晚上来取来啊。您别擦啊，千万别擦，别不要干干净净的，就要这油吃麻花这样。到了初一晚上，这风水先生果然来了。掌柜的呢，因为他好奇呀，您花这么些钱买这个还不让擦，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个值钱？您跟我们说说。您拿他干嘛？风水先生一听，哎，我就是用他就是钓鱼。有拿肉杠钓鱼的吗？掌柜的一瞧不说实话，就起疑心了， 前脚扛着肉杠，风水先生出大门，他后脚偷偷的就跟出来了。哎，这得偷偷的啊，得看个究竟怎么回事啊。嗯，这风水先生偷偷的就来到了长春桥下，他双手啊攥着肉杠的一头，把另一头连同那个大铁钩啊放到清水河里，然后就搅和起水来，哗啦哗啦哗啦。掌柜的更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哪有这么钓鱼的？这不把鱼都弄跑了吗？搅和水。可正在这会儿，他心里正犯嘀咕呢啊，就见这个清水河里头翻起了浪花，哗，慢慢的从河底下射了一道金光，光越来越亮，把满河照的都是金光闪闪。接着就见火琴儿方向这个水底下飘上来一条金船，这条船就跟平常船大小一样，但是是金的。哎呦，晃的人就睁不开眼。这风水先生急忙用那肉杠的大铁钩啪一下把船帮就给搭住了，这船走不了了。说时迟那时快，纵身就上船啊。掌柜的一瞧，呵，这事儿没见过啊，这好，这一叫坏了，河面上金光一收，金船轰隆一声沉入河底，风水先生也就不知去向了。火琴儿底下有宝这事儿很快在附近就传开了，有人说呀，每逢清晨当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在长春桥下钓鱼啊，就能看到那条金船的影子。于是到长春桥来钓鱼的人一下就多起来了。不过想寻宝的这没几个，来的人是干嘛呢？出于好奇，哎，就是想啊看看这儿的奇景异色。下边啊，我再给您讲一个呀，叫《火器营里的赛大姑》这个传说，这是出自呢古长春主编的《八旗子弟传闻录》这本书。赛大姑家呀住在蓝靛厂外火器营的东门。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呢，她呀正是个过门不久的新媳妇儿。因为她的婆家是火器营东门的第一家，所以呢是最先受了洋人的蹂躏。这赛大姑因为她的机智和洋人斗智也就出了名了。感情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以后，除了在皇宫里抢夺之外，主要的兵力就放到了北京的西郊。因为西郊不仅有圆明园、有颐和园等皇家别墅，当时北京主要的兵力也都驻扎在西郊，火器营就是皇家兵营之一。这八国联军打到蓝靛厂这天，部队刚过长春街，就看见赛大姑啊正在门口生火。因为赛大姑啊新婚不久，嫁衣还没脱呢，所以很漂亮很艳丽。洋兵洋将一瞧漂亮女人，那顾不得廉耻啊，一窝蜂的就冲过来了。赛家的男人们正赶上出门也没回来，赛大姑一瞧洋人冲过来了怎么办，一瞧回头是自家的猪圈，再也顾不得恶臭与肮脏，翻身就跳到猪圈里边了。这一身的脏啊，洋鬼子到跟前了只能闻见恶臭。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围着猪圈绕两圈也没油水好捞了，就抓了两只老母鸡就走了。鬼子进火器营以后，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就奸污，好多女的逼得没办法，就纷纷学着赛大姑的样子，鬼子一来来就往猪圈跑。衣服是弄脏了，头发是弄脏了，但是保存了名节了。洋人知道这是赛大姑教的法子，因此非常的恨他。一天傍晚啊，有一个班的德国鬼子开进了赛大姑的院里，正好赛大姑啊在外当差的丈夫此时回家，想跑也跑不脱了。夫妻俩紧急商量了，就想个办法。赛大姑去开门，赛大姑的丈夫手拿一根榆木擀面杖站在门后，进了一个鬼子就打他一擀面杖。赛大姑眼疾手快的就把打倒的鬼子拉进灶堂屋里，一会儿的功夫就打倒了六个鬼子。等到第七个刚要进门，洋人集合的哨响了，只好匆匆地跑出了赛家的院子。 第二天啊，洋人发现少了6个德国兵，呵，队长就急了，从城里又调了2个连的兵力要血洗火器营，这下就这怎么办？还是赛德姑挺身而出，献出了6支缴获的洋枪，自愿组织起一个敢死队，队长就是赛德姑的丈夫。这血洗火器营的联军刚过长春街，这边就开枪了。洋人本以为啊，只有他们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就是舞刀弄剑，可没想到他们也有枪，而且呀，有一个人一枪整把这指挥官的右眼给打瞎了。众人吓坏了，这鬼子们再也不敢往前走了，最后这才灰溜溜的回了北京城。哎，赛德姑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保卫了火器营，受到了八旗人士的广泛赞扬，到今天人们还在怀念着他。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要听咱们的北京小曲儿了。那么今天要听这个小曲儿可不是我唱的。哎，说到了火器营蓝靛厂，就不能不提大家熟知的探清水河。这是清末民初发生在蓝靛厂的类似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佟小六与宋大莲产生了爱情，由于封建礼教的迫害，双双投河。后来呢，这个悲剧被卖唱的艺人编成了这个小曲儿啊，就是民间俗曲。最初是很正派，让人啊充满了同情和惋惜。后来这个曲子呢，被好事者添上了风流的词句，传遍大江南北。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土匪都会哼哼这个《探清水河》，无疑呢，这给西营中的人们带来了极坏的影响。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北京著名的民俗专家李丹书先生演唱的北京小曲儿。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桃李儿的肩上肩，柳叶儿遮满了天，在其位的你就明哎公，细听我来言哎，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提了起的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哎，小妞儿哎年长16啊，起了个乳名儿，荷花万字叫大莲，名儿叫大莲，真是好容颜，只可他那二爹娘爱抽那鸦片烟哎，耽误了姑娘我的婚姻，是啊断了线的琵琶谁也不来弹，太阳落下山，秋虫儿叫声喧，日思夜想的六哥哥来到我的身边哎，约定了今夜三更来相会呀，打了我羞答答低头不言。 天，三更鼓儿弦，月亮挂中天，六哥哥来到姑娘我的门前嘞，我急慌忙打开了门儿两扇呐，一把手拉进来，冤家我的心肝。五更天大明，爹娘知道喜庆，五连吃你的丫头喂，败坏了我的门庭哎，我今天呐、一定要施家法呀，皮鞭子沾水，钉耙不能容。大脸无话说，卑鄙就跳了河，惊动了六哥哥来探清水河耶，亲人呐、你死都是为了我，我呀大脸妹妹慢点走，等我六哥哥。秋雨下连绵，双江清水河，好一对钟情人，双双就跳下了河哎，都只为忠贞爱情心心相印，编一个小曲儿，叹那清水河，编一个小曲儿，叹那清水河。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期待。